伴着旋律的脉搏，让思维游走于声音的边缘，感受华灯初上的一抹柔情，情感再一次驻足停泊。这里是大兴人民广播电台 FM98.6， 精彩值得随时期待。 定制一种别样的心情，我们用音乐为你上色。定制一种别样的生活方式，我们用话题引领精彩。定制一种别样的气质，我们不同于千篇一律的思想传递。定制一种别样的神采，我们用律动贯穿晨曦。锁定你的私家行车伴侣，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。这里是 FM 986， 每天我们都在不停地寻找，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，寻找下一个与价值同行的路口。驾驭爱车穿行于城市的光影以后，去发现，去感受。 Special driving experience in 左弯右转的方向把握，驾驶在移动的独立思考空间。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， 这里是 FM 986。 生活是有色彩的，生活是有滋味的，生活是有长度的，让我们在有限的时间里发现无限的魅力。生活麻辣烫，每天都精彩。 小鸡快跑，小鸡快跑，小鸡快跑。爸爸，为什么小鸡跑得那么快呀？ 因为小鸡再不快跑，麻辣烫就要开播了。 生活麻辣烫，越听越有味儿。 各位亲，大家好，这里是 FM 986生活麻辣烫，我是各位的好朋友小彤，又到了同样的时间和各位亲们相会于点播当中了。 世界像海洋， 今天专门找了一个非常悠悠的曲调来作为背景音乐，在这样的时光当中，想和大家一起来深度畅游一个地方。也许我提到他的名字的时候，你会第一时间联想到的并不是清幽，并不是小资，也并不是小清新。但是当我细细的为你剖析他的时候，你会发现，其实你所看到的那一个最为常人所津津乐道的东西，反倒是应该最不起眼的。不卖关子了，其实今天想带领大家去往的地方很普通，也很不普通，它就是澳门。我没说错吧？当澳门这两个字灌入你的耳朵的时候，我相信你第一个反应一定会是赌场。难道澳门除了赌场就没有其他了吗？不要被这样的世俗所蒙蔽了你的双眼，去发现澳门另外的美。我记得在之前的节目当中为大家深度的探寻过澳门，除了大三巴牌坊之外，还有这里的很多的葡式建筑、教堂以及宗庙，还有东望洋炮台以及灯塔，还有荡仔岛、葡人街。那么今天呢，我要带领大家深度的探寻一下澳门的美食。很多朋友会把澳门和香港自觉不自觉地联系在一起进行对比，其实我觉得他们俩的差别还是蛮大的。我感觉澳门更多的是一些潮汕口味的东西，而香港呢更国际化，更像粤菜。所以说来澳门 品尝一下当地的美食，当地特有的特色，确实是一件很难得的事情。今天晚上我就带领大家深度的畅游澳门美食。 的窗总暗藏更多悲伤。 没错的，来到了澳门，除了赌赌赌和买买买，那剩下的就应该是吃吃吃了。今天晚上一起带你去澳门吃美食。去澳门吃美食，当然要去官野街。这条街不算长，全长才有115米。它算是一个小巷子，但就这样一个小巷子却汇聚了中西美食，比如水蟹粥、猪扒包、木糠布丁、蛋卷、姜糖，在这条小巷子当中应有尽有。相信你只觉得自己在流口水，却没有足够大的胃。接下来我们就逐个小店去看一看官野街上的美食。 年华爱情在绽放。 到了官野街上，那首先我要推荐给大家的就是墨邑记。作为澳门人，应该是无人不知、无人不晓了，绝不可错过这家明星甜品店。如今呢，墨邑记已经有80多年的历史了。据说墨邑记有三宝，分别是榴莲雪糕、木糖布丁和大菜糕。墨邑记做的雪糕味浓，布丁可口，菜糕 Q 弹，每天来往的人络绎不绝。初来乍到的朋友一定要来打卡试一试哦。不过缺点就是价格水涨船高，现在感觉有一点点小贵，不过对比味道而言其实也算值得了。有很多朋友第一次听说大菜糕，都想问问大菜糕是什么东西。其实呢，大菜糕有一点点像果冻，就是一种琼脂做的，熬过之后冷却变成一种胶状，分很多种口味。天气热的时候呢，拿来作为冷饮，口感既凉爽又能去火，而且呀，口感 QQ 的。这里的人均消费呢在40元左右，每天的营业时间从上午的11点到夜里的9点钟，地点是在荡仔旧城区的官野街9号 A 铺。 我心中有一颗宝石，藏着许多梦想，我的心去流浪，却带不走。 好的，一首歌曲之后，欢迎回来，这里是 FM 986生活麻辣烫，我是各位的好朋友小彤。那今天的节目呢，我要带领大家深度的来畅游澳门，品澳门的美食。是不是在夜里的这个时间跟大家来分享美食有一点点残忍呢？但是没关系啊，你可以把我给你的介绍一一的记录在册，将来有一日一定会用得上的。好的，那接下来呢，我为大家推荐的澳门的美食是澄昌饭店。来了澳门，怎么能不去吃一下水蟹粥呢？水蟹粥融合了本地的水蟹、膏蟹、肉蟹三种蟹的精华，搭配特别熬制的蚝粥，每吃一口简直都要鲜美到起飞。而吃水蟹粥就一定要来澄昌饭店，这家店以水蟹粥而红遍了大街小巷，它也是一个老字号了。他们家的螃蟹大，分量足，而且味道极为鲜美，每天会有很多游客甚至是一些明星慕名而来。除此之外呢，他们家做的酥炸墨鱼丸和椒盐海虾也都是特别值得推荐的，这里人均消费150元左右，每天呢从中午的12点到夜里的11点半营业。地址呢，在澳门的荡仔岛观野街28号。在澳门必须要吃的就是蛋挞和甜点。接下来我推荐大家去往的是毕达士，尝过最正宗的安德鲁蛋挞之后，也一定要来观野街上走一走，毕达士这一家的木糠蛋糕一定要来尝一尝的。 都是每段温暖时光。 木糠蛋糕是澳门别具特色的葡式甜品，所谓的木糠其实呢是由玛克丽特饼干研磨成碎末，把这些碎末搭配上起司层层卷起来的蛋糕卷，蛋糕卷起来之后呢还要放入冰箱进行冷冻之后才能进食。毕达士家的蛋糕卷足足有5层，冰凉可口，入口即化，绝对是不容错过的一家甜品店，品尝之后整个人充满了满满的幸福。这里的人均消费在45元左右，也是从每天的中午11点到夜里的10点营业，在荡仔观野街27号。 美丽时光，想 观野街虽然很小，但在观野街附近的其他邻街，比如说地堡街，还有附近的几条小巷子里都藏着美食。那么接下来呢，继续在观野街附近带领大家寻找美食。接下来为大家推荐的是大力来记，澳门美食有3宝：葡式蛋挞、水蟹粥和猪扒包。这所谓的猪扒包呢，其实就是中式的炸猪排汉堡，但也别小瞧这汉堡，它精选了上等的猪扒作为馅料， 采用了秘制配方进行腌制，炸得酥脆。这呢也是当地人特别喜欢的一种美食。那么如果是来澳门吃猪扒包的话，特别推荐大家去大力来记。据说他家的猪扒包每天下午2点才开始卖，而且呢限量只有300个，先到先得。记得哦，每天下午2点之前一定要赶到去排队，人均消费在45元左右。地址呢是在荡仔岛的旧城区巴波沙总督前地18号陆荡历史馆的隔壁。 卓越聆听导向，还原声音，动人之美，有品质的收听体验，此刻呈现。FM 98.6，大兴人民广播电台，精彩值得随时期待。 好的，各位亲们，一首歌曲继续回来带领大家深度的在澳门寻美食。那接下来呢，我们要去往的是斯乐福。斯乐福有着北海道第一青奶酪的美名，现在呢它在澳门也开店了，他家在澳门的分店也开在了关野街附近，想必也是看中了这条街的美食口碑了。这家店呢是除了新加坡和泰国之外的首家分店，全店也都走的是精致的贵妇风路线，所有的产品都保存在零下18度以下的温度当中，从北海道远道而来，细腻而又润滑，入口即化，即使是相隔千里，在这里也能尝到北海道正宗的口味。更值得一提的是，店里有一款现做现吃的招牌乳软雪糕，它的价格是38块钱左右，选用的则是北海道顶级的自然牛乳，每一口都有浓浓的乳香化在舌尖，让整个人都洋溢着满满甜甜的幸福感。这里的人均消费在150元左右，地点呢就在澳门的荡仔岛水鸭街15号喜来登广场地下 C 座。那接下来再为大家推荐一个冷品店，那就是非常有名的意大利手打冰激凌柠檬车路。很多女孩子不敢吃太多的冰激凌，主要是觉得热量太高，糖分太高，而意大利手打的柠檬车路冰激凌则是低脂的，所以呢想减肥的朋友，怕胖的朋友，大吃起来绝对没有关系。这里的冰激凌口味很特别，除了西柚、芒果、榴莲这些比较常见的之外呢，还有花茶、咖啡，这些口味听起来仿佛是要把它们都喝掉的感觉。不过最最推荐呢还是他们家的招牌，就是柠檬车路了。这家店呢人气是非常的火爆的，除了地堡街的这家店，在澳门还有其他的3家分店呢，人均消费30元左右，好吃不贵哦。接下来我们去品尝一下在这一带的东南亚美食，赌赌泰国美食。你要问我为什么要推荐一下在澳门的泰国菜，其实就是因为太好吃了。赌赌泰国美食不仅好吃，而且分量足，能够在澳门品尝到如此地道的泰餐也值得了。必点的当然是冬阴功海鲜汤、咖喱蟹还有芒果糯米饭了。不多不说，他家的炸虾饼也是用料货真价实的，实打实的虾肉。纵然你也去过泰国，粤泰餐无数，相信这一家的口味仍然会打动你。人均消费130元左右，营业时间是从每天的中午12点到午夜。好的，澳门美食最后一站为大家推荐的是小飞象葡国餐厅。对呀，到了澳门怎能不吃葡式大餐呢？这葡式餐厅当属小飞象为首推，作为澳门高档的招牌的葡式餐厅，这里有很正宗的、很经典的葡萄牙国菜，招牌就是葡国鸡、马介休以及炭烧牛肋骨。另外呢，马介休焗马铃薯也是必点的菜目，值得推荐。小飞象一切都做得很完美， 但是缺点就是这样高档的餐厅都有一个通病，就是要加收10%的服务费，价格是有一点小贵的。但是即便如此，看在味道正宗的份上，这钱花也就花了吧。而且呢，这里还有套餐，相对是划算一些的。记住哦，它的门口有一个标识，就是小飞象，千万不要找错了。这里的人均消费在170元左右。跟它同类型的餐厅还有几家推荐，比如说像公鸡葡国餐厅、熊猫葡国餐厅、木偶葡国餐厅。那如果遇到小飞象等位，刚刚我提到的这三家也都是不错的选择，而且味道绝对不逊于小飞象。 每天在城市的钢筋丛林里走来走去，曾欣喜过，也曾寂寞的忧伤过，曾憧憬过，也孤单的迷茫过。夜色再次来临，音乐已经响起，让心事在这里停留，因为夜晚的声音会发光。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，这里是 FM986。陪伴来自一份贴心的跟随，跟随来自一份对倡导的认同，认同来自随时随地对健康的提示，提示是对健康的跟随陪伴。 As the life healthy oxygen， 减少尾气，我为城市健康代言。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，这里是 FM986。 卓越聆听导向，还原声音，动人之美，有品质。